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。小时候呢，我们主持人亚威的弟弟给人欺负了，亚威呢就要替他弟弟出头。亚威跟弟弟说，我分分钟能让他给我道歉，你信吗？然后亚威就找到了欺负他弟弟的人，才过了两招，对方立马就趴下了，拍着亚威的脸喊， 兄弟你快醒醒，我只出了一拳，你别装死吓我呀，啊兄弟。 这里是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一晚的夜。想分享更多的快乐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加入九六九粉丝群，我在这里等你哦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，我是雨珂。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。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通知，停征、免征和调整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，包括停征首次申请居民身份证工本费等。中国民用航空局明确，5月1号开始限制严重失信人乘坐飞机的措施将实施，9种不良行为将被列入限制黑名单。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，经国务院批准，自5月1号开始在海南省实施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政策。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严鹏程表示，国家发改委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影响有限，影响可控，称我们有信心、有条件、有能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。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日宣布，土耳其将于今年6月24号举行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。针对抖音短视频平台涉嫌发布售假视频，北京工商部门约谈抖音，要求及时阻断违规直播。为进一步加大对机动车乱鸣笛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，北京交管部门将在前期试点试行的基础上，在全市范围内正式启用20套声纳电子眼违法鸣笛抓拍设备，正式对违法鸣笛车辆进行抓拍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这一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就是这样，我是李珂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放慢生活的脚步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音乐穿越时空，经典永不褪色。经典九六九，越来越动听。 你爱过一世没有恨，大家开心。 那个面孔写着无奈，爸爸妈妈彼此没个外，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？可不可以让我再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的世界里去逃避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。 来自陶喆找自己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为你带来的越来越动听，我是李科。人们都说人一定要有梦想，万一实现了呢？但其实我们知道，在通往梦想的路上从来都是布满艰辛的，没有人可以轻轻松松的就实现了自己的梦想。那为什么有的人就可以实现，有的人却一直碌碌无为呢？我想大概区别就在于坚持两个字。有时候可能你再比别人多坚持一会儿你就成功了。那么今天就和李科来说一说你坚持过最久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，为了梦想亦或是其他理由。欢迎大家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。那么想要了解更多信息也欢迎加入我们的九六九粉丝群。接下来听到叶蓓，我要自己幸福。

现在的距离是完美的比例，我牢记在心，满脑都是你，却装作不在意，你琢磨不尽，友情还是爱情，就你的距离是完美的比例。 来自杨丞琳，完美比例。所谓经典呢，就是翻拍了然后再接着再拍，还是那么令人期待和怀念。很多朋友在怀念老版流星花园的时候，也格外期待在今年暑期档上演的新版的流星花园。但据说呢，其实在宣布对流星花园翻拍之后，然后对观众来进行调查之后，发现很多人对王子变青蛙的翻拍反而会更有期待感。不管怎么样，都希望所有的新版都尽如人意吧。马上来听到来自 F4 烟火的季节。 你微笑的眼，我看到无数晴天，吻你的脸的那一天，拥有全世界，未来是一个圆圈，在你我无名之间，为我们诺言来加冕完美的句点，要把你拥进我外套的里面，为你挡风险，让你靠在我的肩，分享每一个明天，牵你的手去感觉烟火最迷人的季节，照亮幸福的瞬间，好让我们看得更远，牵你的手去感觉烟火最迷人的季节，点亮生命的一切，散发我们的喜悦，在爱你的那生命的一切，散发我们的心。